千世界，小小环球，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山前没路，山后狼，狼路结拜在山岗。狼有难来，路搭就是路有难来，狼躲藏。这都是老词儿，别着急啊。这个故事不科学，不同物种难相帮，对吧？这个他不禁琢磨，您想啊，这鹿您甭管什么鹿，是驯鹿啊，是梅花鹿，他跟这狼他没法在一块说话呀。对，而且这个相互之间，这狼是鹿的天敌吧，是不是？那狼他看见鹿，反正他也龇牙啊。对啊，他没法成好朋友啊。不是咱矫情，您琢磨琢磨。哎，但是呢，人家这个定场诗啊，这过去这是传统的曲艺节目的常用的方式，干嘛要提醒大伙儿这个呢？讲这狼鹿的故事，劝君交友多思量，最好别交糊涂狼。那位说也不对，人家那原诗文啊说的不是糊涂狼，无意狼。他原来那故事就说呢，这个狼和鹿啊好朋友。哎，狼要是碰到点儿难办的事情，这鹿实诚出头来相帮。等到这鹿要是碰到点事儿，嘿，这狼啊好嘛，挠鸭子了。那啊，闪了，没影儿了，找不着狼了啊。对，找不着这条狼了。哎，他这个故事啊，就说呢，这个交朋友啊，咱得交那个实在的，够哥们儿，够意思，讲义气的。哎，对，老话就这个道理。但是呢，您要搁现在来讲，我认为啊，道理当然还是啊那个意思。不过呢也不尽然，其实咱们生活当中碰到的更多的不是无意狼。有没有？有。这人人品差，北京话讲话人行刺。哎，大伙儿说都别理他啊，别跟他交朋友。好家伙，他哎好，满嘴跑火车，净是坑。哎，回头你要跟他拎哥们儿拎弟兄，备不住保不齐哪天就让他带沟里去了，别理他，离他远远的。哎，嘿嘿，有这样的人，但是我认为少，多数情况之下交朋友让人带沟里去了，往往未准一定就是这种人品太差的，道德品质败坏之徒。不然您想啊，您跟他哎这个令弟兄令朋友，那不是觉得就哎彼此看着顺眼吗？能往一块聊吗？能经常聚会吗？哎，所以说呀，未必都是这种人，多数情况之下咱说哎呀真是交友不慎呐，更多的是那糊涂狼。什么叫糊涂狼？他自个儿就稀里糊涂，甭管对生活呀，对事业呀，对工作呀，甭管对什么啊，他都哎就那么着吧。哎呀，这个这嘿，哎呀，我这人就是粗线条啊，我这个我从来就不往什么什么哎呦呵那个啊特麻烦那个地方想，我不愿意动脑子啊。你看咱们这朋友嘛，来来来，喝酒吃肉啊，高兴高兴，我这没事儿不要紧的，喝完之后你开车回家。哎啊，您看了没有？这就来了，糊涂狼闪亮登场。哎，碰点事情，呼，哎呀，出去玩啊，是怎么着？呵，我瞧谁不顺眼啊，我得跟他干仗。怎么样，哥几个啊？ 咱不能这个认输服软啊！哎，不行不行啊，咱们查价去，查去，查价去啊！等您跟对方插招换式，大战300回合，打起来了，啊，野生动物园给动物做自由搏击示范去了。哎，哈，呵，这家伙，哎呀，大战300回合，未分胜负。行了啊。这也不露脸，就说呀，你再看他，他躲远远的，哟，哎呦，好家伙，好，这动真格的，哎呦，这可别介，嘿好，啊，回头再溅我一身血，哎哈，这就是糊涂狼生活当中，当然我说的夸张，您心里头明白。而今时下眼前最重要的，那甭问呢，那还是防疫呀、啊。就说是咱们读报节目话里话外，主持人这是我立新，见天不跟您说的是这个事情吗？甭管您是听匣子还是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时呢北京时间呢，哎 APP 也可以下载啊，看这个视频也能听广播。还建议您呢更多的关注咱们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实时的了解热点新闻，长话短说，抓紧时间啊，这个对疫情咱得全方位的客观的理性的去看待，要重视它啊，同时呢也要有信心。国家卫健委说了，现有咱们国家防控措施对德尔塔这毒株是仍然有效，哎，大伙儿就把心搁肚子里啊，咱们防控疫情是有办法的啊，当然这个漏洞咱也得补上，比方说这个棋牌室啊，密闭的娱乐空间，什么叫密闭的，就是地下室啊或者半地下的啊，有那个呵，哎呀，跟那玩牌的那个啊，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有，哎，这种密闭的或者相对密闭空间，就说啊，等这个最紧张的这个阶段过去了，咱得合计合计，哎，包括这个疫情期间远程瞧病，这个啊，晚报提醒了，这个当然是一种减少这个大伙儿都跑医院那儿扎堆去啊，所以这远程看病呢挺好，但是呢，这个人家晚报提醒啊，有一条啊，这您这个患者得注意了，远程好是好，有个前提。复诊患者这个可以远程，如果是远程医疗的话，前提是什么呢，您病情稳定或者是相对稳定。这个说起来啊，这些年咱北京变化那是太大了，很多地方其实呢也不只是体现在基础设施啊，城市功能的完善呢，大街小巷啊，茶馆酒肆啊，啊，商场超市啊，车站机场啊，就这些明面上的啊，当然这些呢变化那是不小，与之相比更多的变化是在细节之中，体现出精细化城市管理这方面下了功夫。远的不说，您就讲说这个疫情以来，这疫情期间呢，说实话啊，最辛苦的部门之一就是这基层社区。哎，也正是因为这个疫情，您要说凡事都是这样，哎，这个好事坏事之间它是互相转化的。疫情啊，这个有疾病这传染蔓延，当然不能说是好事，但是呢通过这个事情让咱们更多的感受到基层治理这方面，哎，更加的完善，人员呢，机制啊，经验呢，办法呀，哎，这里头有规定，有规矩，有原则，也有温度。这就是北京晚报啊讲的前段时间就这德尔塔啊，嚯，这他这个一闹腾，有不少地方 都出现这个确诊病例，在北京海淀区某个地方，这小区呀，出现病例之后，按照规定封控管理。那么这个管理过程当中呢，有一位严大姐，这儿啊，咱这人名啊，什么什么小区呀、具体的地方，咱就不详细的说了。哎，就是讲这个故事。严大姐负责什么呢？她就是街道啊，专门派过来保障居民日常生活的。那位说这是家里头是看看缺点什么啊？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严大姐心里头想着是什么呢？因为这个实际上街道社区也是有预案和安排的。对什么样的迫切需要提供服务的居民，严大姐啊，包括社区干部，得做到心中有数。正想着，突然之间耳轮中就听得电话响了。严大姐这手机铃声还挺好听啊，对，接起电话来，对方啊，那边说话的是谁呢？是一位姓厉的姑娘。这厉姑娘啊，就住在这小区。还是我说的那句，对于具体的人名儿、事儿还有地儿，咱都不详细说，就讲这个故事和过程啊。这厉姑娘呢，跟这严大姐讨教讨教，咨询咨询，探问探问。严大姐说：“您什么事儿啊？我跟您说呀，我这个啊，就想着这个，万一要是这回头这玩意儿，他真的要是这个啊，120或者是999，甭管是什么车，救护车来了，他到了小区，我上不去，他进不来，这可就麻烦了。”严大姐一听说，那这个。救护车进小区麻烦了，那就是应该这位群众反映这事儿，他是有事儿啊，有困难呢、啊。哦，那个冒昧的问一句，您哪儿不合适啊？嗨，我是哪儿都好啊，跟您说呀，就这几个月还长了肉了啊。但是呢，他这个因为我这事儿呢，他这个困难是现实存在的。啊，长了肉了啊，这分量是沉了，但是他不是我一个人，啊，这是俩人的分量，那是您的孩子啊，不，是对，但是呢，这孩子呢，现在呢，他还没有这个，应该说还没有出现，但是他存在了，哎呀，这理解起来还有点困难，您不是，您就这么说吧，您到底是什么要求，看看我怎么样才能帮到您。您呢，只管说，我们为您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太好了。那边丽姑娘说了，说着话间都快哭了，哎呀，我呀要生了。啊，听到这哈，哎，严大姐算是全明白了。恍然大悟，哎呀，她是一位孕妇啊！对，我这个身怀鹿甲啊，这个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啊！是，我知道。您说这个词儿呢，这些词儿都是一个意思。那我问一句啊，您现在是怀孕几周了？你看问得很专业啊。这个说这个，哎，现在啊，孕妇怀孕。人家医院大夫是论周给您算啊，我怀孕已经是算起来那个掐指算来40周了。呦啊，严大姐这么一合计，你看足月了。哦，难怪呢， 他担心啊，可不是我担心嘛，我就想啊，这个现在咱们这个小区啊，这风控，当然风控是对的啊，你看这有病例是吧，大家也是这个愿意这样啊，要是没有这个怀孕这事儿呢，我踏踏实实的，可是你看我这个啊，行行行，我明白了啊，您不用解释，这个我完全能理解。那边严大姐说了，您放心，咱们这样，这事儿啊分两步来办，哪两步呢？是您且听真，首先打您那儿说，您呢跟您那个建档的医院联系一下，这个妇女怀孕呢，现在按照国家规定，您只要是怀上就得去建档啊，建档，对，就是建档案。那位说那个公司单位人事那儿有我档案。哎，不，这一听就外行啊。那位说那就是您内行啊，嗨，多少知道点儿啊啊，这个女同志身怀有孕，得到医院去建立您的孕妇的这个专门的档案，您跟哪家医院建的档，回头您生孩子也去那儿。哎，所以这个人家这严大姐就知道这个事情，跟她说呀，你就跟这个丽姑娘说，你啊，你先跟建档医院联系一下，把你这个情况特殊性，因为你这小区所在这小区现在封控啊，把这些个前因后果跟对方说清楚啊，然后呢让这医院呢最好他掌握您这情况之后，他就能够提前做好准备。哎，包括你这个怀孕怀胎已经40周，这些情况都跟医院说。哦，行，那我赶紧给医院打电话。对对对，赶紧打电话啊，因为这个实际上孕妇跟这医院啊，她建档之后啊，她就有了联系了，到时候找谁她都知道啊，这个家里头这个什么丈夫啊，是老人都，哎，这个她都懂啊，这个整个的这个流程她都知道啊。您放心，我跟医院联系。但是呢，这丽女士又跟了一句说，那要是那个到时候要真要是快生了的话，别着急，您听我说啊。严女士说了，这样，咱们这社区街道是有安排的，包括这个孕妇孕产妇，哎，这都是事先有考虑，只要您感觉要生，别等，马上给我打电话，我这手机是24小时开机，打过来我第一时间就给您安排，哎，这个救护车呀送您去那家您要去生产的医院，您就且放宽心。哎，结果呢，后来呢，哎，这个丽姑娘就按着这个她这个啊严大姐这个指示要求，给她指这个道，先跟医院联系好。哎，又过了几天，感觉哎呀哟，这肚子里头，嚯，哎呀，这孩子，哎呦，这啊，肚子里头他折跟头啊，啊，打把式折跟头，给我直发微信呢。哎呀，娘啊，我要出来。那说没有啊，没有。对，我就打个比方，这样的话呢，跟这严女士取得联系，顺利的到医院，踏踏实实的跟那儿待产。你瞧，社区管理大文章，但是呢，事无巨细，都是小事儿。你别是小看这小事儿。有些个事情最后闹到什么法庭上啊，乃至于打电话找12345啊，啊，对，有那个，哎，你这玩意儿这不行，这事儿我得找12345，我的这个啊，讲一讲，评评理去，有这样的。但实际上有些事情你仔细琢磨琢磨，分门别类这么一分析，就不难看出有些个邻里街里街坊的小小不言的矛盾呢，甚至于说是啊，过去叫梁子，哎，对，接梁子。这个事情有的未准，一定就得闹那么大。哎，在这个街道啊，他这要是有这调解这个部门，专门的调解员，就能把这个矛盾呢、危机呀、化解在无形之中。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得维系住老街坊老邻居之间的多少年的交情。 这个更重要。哎，北京人讲话，呼，咱们怎么说这个这么些年了，那丁点事儿都不能撕破脸。哎，这个老说北京人讲究局气，局气就这个意思。哎，对，说这北京人老拘着面，对了，哎呦，北京人好像特好面。哎，那当然了，好面是好事儿。哎，您别说这词儿，这意思是什么呢？仔细琢磨琢磨，什么叫好面啊？讲究自己得有尊严。哎，而且呢还得把对方的这个脸面也得考虑进去。哎，讲话过去讲给他留张脸。哎，对对，就这意思啊。这个话说的坦率直白，但意思是好的。这些个搁现在，你要搁过去呢，那就得靠什么二大妈二大爷过来给说和说和啊。人家和这个胡同里头啊，大院里头，人家是啊长辈嘛，给说一说，那是过去。现在呢，街道里头专门有调解部门啊，有啊有。这是晚报啊举了个例子，讲这个事儿，在西城区某个街道，咱也不具体说什么地方。哎，对，这个就是讲这个故事，说这个调解中心呢有一位张大姐，那天正在屋里坐着，嚯，这家伙耳轮中就听得外头，好家伙，不说是呜嗷喊叫吧，两种不同的音频。哦，是吗？啊，对了，这要是像我们这干广播的就特别敏感，为什么呢？他这两种音频呢是两种带着性格特征的，不单是性别啊，能听出性别男女，但主要是性格特征。打外头呵，由远而近，吵吵着就来了。张大姐一听，得嘞，嘿，有活了。而且张大姐心里头有数，为什么？一听这声音，由这声音由音来识人辨人，她就知道是谁，哪家的事情。啊，这个调解员手托百家事啊，他这就是业务啊，这就是水平。打远处就听见来了啊，呵，这个首先是这高音儿，哈，首先是嘎调，一听这应该是高派，高派唱腔，哎呦喂，这可不成啊，好家伙嘞，哎呦我的妈爷子。那说还没听说这高派这么唱的呢啊，哈哈，对，这哟，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个办公室这些个调解员一听，这干嘛呢？这是一听是一位大婶的声音，中年女士，嗓音啊，嗓口特别的赫亮，好家伙，整个这街筒的就听他了。哎呦喂，妈爷子，这可不得了了，站了门口这么大地界，你说说看还让不让人走道了。好家伙，这一听这家伙这个屈才，这个啊，回头这不是西城区的事儿啊，要不然中央歌剧舞剧院给他联系联系吧，啊，看看是李光羲啊，是郭兰英啊，他去接班去得了。嗨嗨，别闹了啊，那个他干不了。这个听出来了，大婶儿，高音儿，紧跟着，要是那位是高派唱腔，紧跟着这位是奇派唱腔，奇派啊，声音相对低，显得很苍老苍凉。嗯，哎呀。你太过分了，再这么说你也不能把我们家的东西扔出去啊，这个事儿老生跟你完不了。抬抬抬抬来抬，你说行了，合着这两拨人都是带着家伙锣鼓点来的啊，家伙倒没带。不能带家伙，那带家伙那不好啊。对，但是他说话这个声音呢、啊、一高一低，反差很明显。后院说话这位上岁数的这个老大爷，哎，老头的声音颤颤巍巍，声音相对低，但是呢也能听得出来，也是气得够呛。紧跟着啪，调解室这门推开了，这两拨人进来了。首先是中年夫妻，头前嚷嚷那位 啊，嗓门高的那位啊，那个大婶子，哎，对对，就是他跟他爱人，啊，两口，哎嘿嘿，大叔大婶儿，嚯，气的呀，好家伙，满脸通红。紧跟着老两口进来了，啊，就是后头那个说话是稍微声音低一点的那位老大爷，跟着老伴儿，俩人进来了。哟，这调解员这位张大姐赶紧招呼，来来，坐，怎么意思？这是，哎呀，这别介，不叫事儿啊，这多大点事儿呀？不是，您别让着，这咱这办公地点，您这个不方便您大声喧哗，我知道，姐，先您等会儿，那个天热，来，倒水，先安抚一下，然后呢，给同事啊，张大姐很有经验，给同事递了个眼色，咱们呢分开谈，别挨一块儿说，这挨一块儿说是他一句你一句，好，一会儿叮叮当当，哎，这就得呛呛起来，啊，其实这个事情呢，这调解这张大姐心中有数。知道怎么回事，为什么呢？之前他们来过啊，之前就闹腾过啊，是啊，哈哈，对了，怎么回事呢？书中代言，这其实啊是一个是非啊相对清楚的邻里纠纷，不是那楼道里头不让搁东西吗？住家户别把自个儿呼，哎呀，这个陈年的沙发，哎呀，收藏的那个啊，黑白九寸电视，嗨，啊，这不行，这现在咱们用不上，但是这东西不能扔啊，有纪念留存意义，怎么办呢？搁楼道吧，啊，搁的那楼梯上，好家伙啊，这是陈列室，这是我们家的文物陈列室，嗨，那不成啊，对呀、啊，这老大爷就是这样，把他们家不用的东西啊，都堆到楼道里了。那么这个大婶大叔呢，他当然看着他不痛快啊，不痛快就说啊，说你看你这个，你怎么能这样呢？是不是啊？你这个不像话呀，这个啊，你这而且你放的东西还都不是小物件，全是大件儿啊，呵，这家伙，哎呦啊，冰箱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啊，总之吧，反正是大件东西。哎，你这不行，这个结果这两口子就这中年夫妻啊，他们这街坊啊，一合计得了，嘿嘿，你不是往这儿搁吗？许你搁就许我帮你收拾。俩人呢，趁着这老大爷不注意，他们想把这东西搬走给他扔了。可是呢，前脚往外搬，后脚耳轮中就听得滋鸟，什么意思？老大爷他们家那门开条缝儿，整个这个过程，老大爷在门缝里头是一览无余，哎，逮了一现行，哎呀，你们怎么能把我的东西扔掉呢？哟，我们这儿帮你，你怎么意思啊？你还不知道好歹呀？哎，得，就为这个吵吵起来了。说这事儿啊，当然是有对错了啊，这是肯定的。但是呢，张大姐想的是什么呢？一方面咱们得明辨是非，把这理说透了，但另外一方面呢，老街坊不能伤了和气，这是调解员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责。哎，您的工作是化解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所以说呢，张大姐首先跟两拨人说清楚这事儿啊，事情本身很清楚，大爷您不对，您这东西搁楼道里头这是不许可的啊。当然这个他们给你往外拿没经过你这个同意呢，这个可能做法是欠妥，但是呢你东西搁在楼道里，这个起根上说，您明白吧？这是文言文，老北京文言文，起根上说您理亏，这您认可吗？哦，哎呀，如此说来，是我的不对呀。哎，你看您就明白了，您是个明白事理的。话说回来，说到这哈，张大姐扭脸看了看这个谁呀，就是那方那两口子，你们做的也不合适，一个没经过人家允许你就动人家东西啊，就他不对，你们也不该这样。再有一个， 为这么点事情，咱本来是有商有量，可以商量的事情。那么你们用这种相对有点极端的方式，难道说它不是越添越乱吗？这个矛盾就越来越深呢。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个张大姐说，我也是这片的人，我住这附近，我知道说这中年夫妻，你们的老家在世的时候，一指那位大爷，跟这大爷好朋友，在一起这街坊这么些年了，为点这个点小事就拉得下脸来吗？是不是啊？相互之间，哎，有商有量，把这事情解决了，还是好街坊，听我的，行吗？老爷子说了，行嘞，我听您的，回去我就收拾这些个楼道的这个属于我的东西啊，这个我承认。中年夫妻一看俩人一对眼神，张大姐给他们啊摆摆手啊，该你们表示表示啊，大爷，你看我们这个是晚辈，这言语之间那个多有得罪那个老人家啊，您要海涵呐。哎，张大姐说您很好，大婶那调门又上去了，行，总之吧，这矛盾解决的非常好。你看，不多聊了，感谢各位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 硝烟将尽，尘为烟，余音萦绕，隔岸相顾，攀援在无喧嚣，暮色将至，清音唱心to me.